刚开始体育锻炼是为了强身健体，有个机会呢，爸爸送他去散打，当时啊，他老妈还有一些心疼孩子，舍不得让他去，他爸特别支持他，于是他就和散打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方便给人的感觉，性格是内向又沉稳的，在拳台上韧劲十足，技术出色，不输于任何的对手。这是他演唱的一首歌，叫《每当看夜空》，票空金榜第七名，得票715票。本期内地榜第6名的歌曲是来自广东综艺传媒王百合《天河之恋》。 流到个心都泪花飞，千年等一回，相思也无美，夜色的月光照进了哥哥的心扉，夜色的月照进了哥哥的心扉。哎呀，哥妹，来相会嘞，情歌唱在天河水。哎呀，哥妹，结同心嘞， 在这首歌曲里，王百合用一种举重若轻的演唱方式诠释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，一首悦耳又动听的抒情歌曲，极具有音乐色彩的前奏就把你带入到了一个特定的爱情画面里。王百合《天河之恋》上榜5周，得票767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6名。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， 这里是第10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内地榜第5名的歌曲，泰和音乐郑欣宜《极光》，跳空进榜第5名。生活需要新鲜，音乐呢更是需要新生。你不一定听过他，但是能唱是他的一个标签，小小的身体却爆发力十足。这首《极光》是他2年的等待，挑战自己的第一首歌，黑夜等待着光，挣脱只要点燃闪亮。郑欣宜《极光》跳空进榜第5名，得票812票。第4名，陈楚生工作室，陈楚生《侦探 C》。 干脆直接都坦白，别开表演姿态，你的眼神已把你出卖，我

是 可 能有点太疯狂吧。 北京时间